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当好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下篇，实践篇。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我引用了陆游的两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叫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上一篇文章呢，我们讲到了如何学习成为一个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这篇文章，我想结合我自己的工作，跟你分享一些我在做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时的实践和思考。我进这一行的时间其实不长，而且目前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 NLP，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这个领域，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局限性。希望你能批判的听。那第一个思考呢，是产品与算法的结合力度要小。产品经理应当把大颗粒的整体性领域算法拆成小颗粒的算法单元，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寻找产品化的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给算法团队提出一个很大的领域性的需求，然后就坐等算法的突破。产品经理更应当从小力度地看待每个具体算法过程和环节，并且评估是否有能够被产品化的成果。比如，我们不能要求算法团队交付一个聊天机器人，这个需求力度太大了，彻底完成会受制于各种因素，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产品经理应该能深入到领域内，比如说看到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领域里面可能有自然语言理解，我们叫它 NLU，甚至看到其中本体库搭建啊，甚至句子的语法树等等。可能部分完成的本体库已经可以包装为一个初级的人机交互引导产品了。我们在五马科技做 ReadHub 的时候呢，产品经理会尽量避免提出像实现命名实体识别，也就是 NER，或者实现信息抽取，也就是 IE，之类这样大而化之的需求，而是尽量参与到算法的过程中，分步的去看过程产出。比如命名实体识别过程中，我们需要分词，分词作为一个中间算法，是不是可以被直接产品化呢？再比如信息抽取。我们需要先找到大信息量的文本片段，那在找大信息量文本片段的时候，这个过程的产出，是不是可以作为文本摘要或者文本标签来使用呢？等等。那过去的产品和技术泾渭分明，但是在 AI 时代，我认为这个界限应该被打破，产品经理要融入到技术过程中去，不只关注需求，更要关注供给，这样才能做出真正的好产品。第二个思考呢，叫做要重视工程的力量。当我们说人工智能的时候啊，总是希望算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给出一个干净而且准确的结果。文达教授在去年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也就是 NIPS 上也提到，深度学习会向端到端的方向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我做一个语音交互的机器人，过去的思路可能是人先说话，然后再经过语音识别的算法变成文字。然后再用自然语言处理的过程去理解这些文字的意图，最后再有一个模块做出反应。端到端的思路是直接把输入，也就是人说的话，这个声音直接灌到算法的盒子里面，然后这个算法输出直接就是最终的反应，不用去编排中间的过程。但是呢，完全的端到端在工业界有效程度没有那么高，我们还是需要大量的工程工作，去对算法模块做衔接，对算法的输入输出做清洗和筛选。我们不能在工业界套用学界的做事方式和标准，比如算法能做到63分，这时候我们拼命优化算法，努力提升到65分，就不如找一个皮实一点的60分的算法，然后再加上工程的手段，有可能就可以快速的做到70分甚至更高。工程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快速提高产品的价值分值，一个是通过规则在算法的基础上对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做筛选和过滤。很多时候体现为大量的正则表达式。那二呢，是通过工程帮助算法做降维，比如做人脸识别，我们不用把摄像头拍下的整张照片送进神经网络，而是通过工程的方法把照片中的脸截出来，并且特征化以后再往算法里送。三是协助算法的训练，比如做手写数字识别，如果说样本量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用工程的方法添加旋转和噪点，生成一大批新的训练数据。第三个思考呢？叫做利用产品最大化算法和工程的产出结果。产品经理的职责是用产品为用户创造价值。至于这个价值有多少分来自算法，其实并不是成功的核心。当然，除非你是做纯算法产品，比如一些对外提供算法接口的纯技术型公司。刚才我们提到，可能算法做到60分，加上工程可以做到70分， 而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产品经理将一个70分的能力用到了90分或者50分的场景里面，结果是造成用户的失落或者技术能力的浪费。比如我们都知道自动驾驶有几个不同的级别，从完全不能自动化 L0 到完全自动化驾驶的 L5、如果现在我们的技术做到了 L4， 这已经非常牛了，这个级别下大部分情况都可以达到完全的自动驾驶。结果呢，产品经理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完全没有方向盘和窗户的产品，然后用户吃着火锅唱着歌把车开到村里，结果在田间地头车翻了。又或者呢，产品经理做了一个传统的汽车模式，有方向盘有挡把还需要人来操作，就没有把 L4 的技术能力用上了，这就浪费了技术的输出。所以说 AI 时代的产品经理应该非常了解算法的能力边界，并且设计出恰如其分的产品，同时也要管理好用户的期望值，既不要让用户觉得失落，也要发挥算法的最大价值。第四个实践叫做做好数据规划。人工智能产品经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规划、收集以及组织算法所需要的数据。如何保证训练集、测试集中的数据特征分布和最终场景中的数据一致？如何获取足量的数据，并对它们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标注？用什么样的方法清洗数据，甚至基于数据做出统计学分析，为算法提供参考？这一切内容都需要产品经理来完成。业内有一种说法是，当前的人工智能效果2分靠算法，8分靠数据。尤其是大量的深度学习应用，对数据的质和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产品经理应该要理解算法的数据输入要求和未来的算法应用场景，找到合适的数据源，合理合法的把这些数据收集下来，清洗干净，并且有规划的划分开发、训练和测试集，保证这个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当然这个过程不能单靠产品经理一个人，需要有配合的工程团队在一起。在五马科技呢，我们有一个兄弟算是半个全栈工程师，专门跟产品经理配合做这个事情。他能写脚本，能做数据，还懂业务，但愿你也能遇到这样的特种部队型的选手。另外，产品经理还应当想办法在业务中设计数据的闭环，通过产品的持续运转不断生成更多数据提供给算法做训练。目前呢，大部分的训练过程还是离线的，但是如果未来在线学习能持续发展，也就是所谓的 online learning， 通过这样的业务流程设计就可以做到在线算法迭代更新。最后还有一个经验是，盲目扩大数据量并不总是有用的。如果数据的多样性得不到保证，扩大数据规模对算法结果没有太大帮助，甚至说如果数据特性分布出现问题，导致训练数据有偏，还可能会造成算法的过度拟合和表现下降。那第五个思考呢，叫做去完美主义，理解算法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器学习的不确定性是必然的，它跟传统的面向流程和规则的思路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框架下，就需要转变产品设计的思路，摒弃完美主义，利用产品机制去消化算法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机器学习用在反欺诈或者垃圾邮件监测上，那就是存在概率的。一封邮件是否是垃圾邮件，在算法完成推理之前，尤其是深度学习算法，即便算法的作者恐怕也无法给出准确的预测，算法有可能会错判或者漏判，这都是产品经理需要理解和考虑的场景，并且要通过产品的设计去消化它。比如反欺诈要准备申诉的流程和入口，垃圾邮件可能需要提醒机制和独立的文件夹等等。除此之外呢，我们评价一个算法有效性的方式也要从局部转向宏观，不能通过一条数据的推理结果去评价一个算法。有时候算法迭代升级可能整体效果更好了，但单看某一条具体的测试数据却可能比原来糟糕。比如我们做命名实体识别，算法升级以后在测试集里面跑出来的 F 值确实是更高了，但可能某一条升级之前能够正确识别的语料在升级之后却识别不了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尽管有点反直觉，但我们还是必须要把这个思维模式转变过来。那随着这个领域的实践和积累，我越来越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会给这个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就如同08年左右的移动从最初的自成领域到如今渗透到所有领域之中。我认为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看人工智能，觉得它可能代表智能音箱、智能助理、人脸识别、下棋之类相对独立的应用场景，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它一定会被打散，渗透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和场景里面，成为新的基础设施。作为产品经理呢，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波机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实践思考就说到这里，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5点思考。 第一点是产品经理要能够深入理解小力度的算法，并把小力度的算法产品化。第二点是要重视工程的力量，不要追求完全纯净的算法输出。第三点是利用产品设计最大化算法和工程的产出。第四点是提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产品经理的一个特殊的职责，就是对数据的规划。最后第五点，我说到机器学习算法带来的思维模式变化。你有没有在这个行业中的实践经验可以分享，或者今天提到的经验对你有没有什么启发？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交流。